锵锵三人行，哎，光远老师来了。刚才跟咱们潘老师，我们这个正很多时候咱们节目底下聊得更有趣啊。 对对对， 咱们正好聊到资本， 嗯， 这也是我最近呢想跟您这个请教的一个问题啊。您作为这个财经专家，哎，这个资本有道德吗？ 资本有道德也没 道德。资本有社会责任感吗？ 那就是你要跟他强加的话，他是有。但他最大的社会责任感是什么？就是比如说那个 增值， 比如说弗里德曼啊，弗里德曼就讲过一句话， 嗯， 就是资本啊，一个公司，你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给股东赚钱，赚最多的钱说明你社会责任越大。 嗯 啊，但是就是但是普通人，你看中国人现在谈到资本的时候，就是会给他衍生出很多，比如说雷锋似的。这个其他的就好像说，哎，你必须做好事，哎，你不能为了赚钱。你比如说这个最近资本市场，说的特别热闹的就是大消费的减持，对吧？我就经常讲，我说人家都觉得应该跑了，你们还在那个地方守着，那是你们傻。然后这帮傻的人呢，又说，哎，你要守道德，说你们怎么能跑呢？对吧？高管怎么能跑呢？我们有些公司的市盈率已经到几百倍了，就是你按照他那个去算的话，一百年也赚不回来他现在的钱了。你说高管这个，我就说这个高管如果不跑的话，这个高管就是傻子啊，这公司是没有价值的。这个高管开始跑了，说明什么？诶，他还智商还在，情商还在，还是一个正常人。所以我们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多情况下你可能会跟一个东西，你按照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的意愿，你会给他添加因素，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每一个人在添加因素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你说散户他在你看在支持谁或者反对谁的时候，他都是说，哎，有没有让我的股票涨一涨，涨的呢就对的，不涨的呢就是错的。所以你看站队，所以在中国资本市场站队特别简单，就这样。 潘老师最近也老跟这个资本共谋，是吧？ 对对，我 你现在谈谈你对资本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 这个我是资本给我发工资的，对吧？ 哎， 我得说资本的一些公道话。我觉得， 但马克思当年是恩格斯给他给钱，然后抱着骂他爸爸。 对， 他是这样的。 资本就是恩格斯支持他。 对对。 然后他就说资本来到世间，什么从头到脚什么 肮脏。 资本我觉得实际上无善无恶，就是你抽象意义上，资本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推动进步的。你到具体的层面上，资本有可能是贪婪的，有可能是有价值观的，有可能是有一些善良的。那这个可能要分析了你的具体的项目。 我觉得就说这个具体的项目，我就说最近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资本呢？你看这个摩拜啊，获6亿美元一轮融资的背后，标题叫“疯狂且邪恶的风投”，啊，然后呢，哎，你干嘛？这事儿跟你有点关系是吧？ 不同意他的观点，不同意他的观点。滴滴刚融了60亿美元， 哎呦，他所说的正是这个滴滴，你看。当滴滴被可怕的资本浇灌激素催生成畸形的参天大树时，也正是其他网约车企业死亡之时。比如中国网约车鼻祖易到，本来也苦心经营自己的商务市场，自从滴滴快滴出现后，玩不起价格战的他只能接受妥协，也玩起了这招。你知道我现在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啊，就是说这个现在滴滴就是玩的基本上100亿美元呢，就是说，而且呢，他就是要把就是现在这个资本的这个本性是什么啊？他把同行全挤走，烧钱嘛，然后变成我一统天下。可是，一统天下之后，你滴滴的服务并没有改善，是吧？甚至是说，可能还有一些司机退出了你这个滴滴，因为你收了这个费了，开始要钱了，对吧？所以说。大家为什么现在开始？为什么我说我想我看到这么一篇文章？我当然不懂经济，但我想请教这个马老师，他这个说的也很极端啊，就是说贪婪的风投早已把投资当作击鼓传花的游戏， 嗯， 是吧？然后他们呢，这个挡我者死，独木成林，焚毁行业一切其他生物，不管好坏啊，这样的创投业生态无异于劣币驱逐良币，杀死别人的同时也毁了自己。 经历过15年全民创业互联网大潮后，现在的创业生态早已恶化到沦为资本的杀人游戏，资本所经之处全成焦土，寸草不生。原本定位为创业天使的风投资本已彻底沦为扼杀绝大多数创业空间的魔鬼，除了街边烧烤的小摊，任何创业都已沦为资本之间的烧钱 PK。有钱的就是大爷，贪婪的资本完全不顾自己的吃相，对任何一个他们看上的行业肆无忌惮的疯狂绞杀，不要利润，不要挣钱，只要把别人挤死，只要市场的独占和垄断，然后用所谓的市场占有率和流量去骗取估值。问题是潮水终将退去，疯狂过后总得有人买单。听上去作者像是一个刚被资本抛弃了的， 对对，而且这个大字报写的还真不错啊。 文涛老师读起来是不是特别有语言快感？ 对， 因为我也想声讨资本， 你是不是特别适合？你对资本有什么意见？ 好，哎，马老师，你问的好。我呀，你们这个共享经济，你们这经济的事情我都不懂，但是我懂点我们这个文艺界，假装文艺界啊，文艺界的事儿，我真的也，我也出于一个外行啊。但我也很想向这些大佬们呼吁一下，就是老子说知止啊，我认为你们应该知止。为什么啊？这是从我这个行业出发。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电视剧，你看这个什么《欢乐颂二》，还有人讲什么《深夜食堂》，导演的这个牢骚，包括我自己在业界碰到的很多问题，你知道吗？为什么我现在明白电影界的人先明白了？为什么说不懂行的钱不能要了？对，哎，香港人有句话叫有钱打一撒呀，就有钱你就老大呀。对，有钱你是老大，我们也是要你钱，你有你逐利的天性。但是我有时候也真想说，就说这些资本，你们也尊重一下节目的文艺作品的电影电视的创作规律。你那个就是这种植入啊，这种无孔不入。后来他们跟我讲，他们才不在乎呢。我说你们这样弄会毁掉一个节目，会毁掉一个电视剧，你知道吗？但是他们说，他们就像蝗虫一样，他们才不在乎，他们就是你这电视剧火吧， 对， 全给我植入，然后呢，毁了你，他有什么所谓？他们就像一帮蝗虫一样，毁了你，他们再去找另一个火的节目、火的电视剧，再去绞杀这么一轮呢。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不懂这篇文章？可是呢，我们现在做创作的人、做内容的人，你知道吗？就感受到的这种所谓客户的压力，我就觉得你们省省省省吧，你们 觉得我觉得文涛老师在声讨我，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植入和广告的那个贴片啊什么之类的， 植入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我就认为啊，这种贪婪呢、就是他完全不懂你这个节目的规律，也不懂你这个影视创作的规律，他只是要有没有我，有没有我，有没有我，有没有我。但是所以我在问你，我就说当然我能理解他的天性就是逐利嘛，人给钱的。你恨不能把这节目变成一广告节目也行啊。 对， 但是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谁在制约着这个，就这样会把大家全毁掉的呀。 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就是我们现在讲资本啊，我其实想给资本想说几句话。就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为止，我们进入现代经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资本的话，我们现在还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比如说铁路当年美国建铁路的时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跟摩拜单车一样的情况，大家拼命烧钱，拼命的你争，你建一个我也建一个，拼命的最后把你挤出去。所以我们整个人类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本质上它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从来不是诗情画意的，从来不是特别守道的。哎，你愣一个，哎，我知道你愣了，我不愣。哎，大家共同把这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能够维护好，从来不是这样，全是血淋淋的。包括美国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讲中国资本市场有多烂，但其实当年你要看美国资本市场那种玩法， 是咱们都 看过，那会更烂。 早期资本主义， 对 那种粗劣， 但是 那种 但是你想，如果说没有资本的话，那一无所有。所有的东西都发展不起来，我们今天看到的火车、汽车、电，我们的互联网，我们所有的一切，就硅谷所有的一切都是资本无孔不入。那有些成了，有些没有成，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你发现什么，我觉得资本没有那么傻，包括你们文艺界，比如说他在搞一个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你比如说真的如果说把这个节目搞死的话，那对他来讲也是得不偿失啊。 他没想到吧？ 对啊，他会想。 我你知道我最近见一些导演，就今天这个导演，电影视剧的导演，很大的功夫不是在讲好这个故事，很大的功夫是应付客户啊。我那个多几秒钟，这个演员必须得穿我那大衣，哎呀，这不够明显，天天在你想在这个所谓的艺术和他的要求之间，对，当然大家都要钱，所以我马先生，你讲的我也能理解，因此我觉得大家最后发了半天牢骚，最后的选择呢还是膜拜资本， 就是特别是当年你看我们谈那个就是这个风投嘛，风投当年最早的时候叫天使投资。天使投资最早不是投摩拜的，不是投产业的，是投什么，就你们文艺界的，比如说有一个演员，大家要捧他，要把他捧红，然后就会有一位天使出现，这个天使指的是有钱人，这个有钱人呢整天就给他送花啊，他演完以后就送花，你看我们看到那个霸王别姬里边啊，就给上面扔那个首饰， 对 啊，扔项链，这个人呢就叫天使，把你捧红以后，哎，你就成角儿了。他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人类走到今天为止，其实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一样的。那么在捧他的时候，可能他并不是说，哎，这个里边他的演技啊，他的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那就有人讲了，你为什么不捧我？那你其实在破坏一个生态。但是你发现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事实上没有什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好的。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它推动了戏剧的发展，推动了文艺的发展。当年就是这样，如果没人捧的话，你就没有那个热闹的场面。所以到最后把这个蛋糕做大了，我们看到铁路的发展，所有发展，包括这个股份公司，所有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血淋淋的东西，都有特别见不得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现在像摩拜这些这些资本进来以后，这个厮杀本身，如果我是后边的风头的话，我也这么干，我必须把你干死，这本身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过程。然后其他看热闹的人就讲，哎，你怎么那么不讲道德，你怎么那么不讲道德。但是如果说他参与这个事，他是摩拜的股东，不是另一方的股东的话，他也会想你一定要把他干死。至于说服务，至于说别的，那我们以后说了再算。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规则它本身就是如此，只是我们可能，哎呀， 所以还是膜拜吧， 膜拜 膜拜吧，哎，膜拜，你给我点钱呢，我这也不算植入广告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啊，这个膜拜得了超过6亿美元的融资，与此同时，重庆一家名为悟空单车的共享单车。撑不下去了，我觉得他这创办人也挺有意思。这悟空单车呢宣布停止运营，1000多辆自行车啊不见去向了，没了。但然后他说，哎，就当做公益了， 送人了， 送人了。 就是现在至少有10-20家的共享单车企业进入，这个第一个走的人还是有一点声响，大家记住他名字。 对， 后继的那几个死掉的，可能你连关注他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这也是整个市场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传统的产业里边，有可能比如说5年的时间来分出胜负，第一名占50%，第二名20%，第三名占7%、8%啊，细分的，后边就特别细分。那这个资本的力量是2年之内基本上就能见分晓，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血淋淋的啊，就有一句话叫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我觉得这可以说资本，就是一切资本都是逐利的，就是。马克思不是说什么货币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但是呢，从马克思说出这句话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这个社会一直在进步和发展。 哎，但是我插你一句话啊，就是如何防止这个大资本构成垄断，挤压了这个创业的空间？ 我觉得你根本不用去防，就是你去防这个垄断的时候，第一个你怎么样判断它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应该去防，这个度很难把握。其实资本我认为是最理性的，因为我拿着我自己的钱在玩，我能玩到什么程度，你看那个文章里边，那个大字报里边讲说，最终啊这个潮水退去，有人买单，那就是资本在买单，对吧？我赢了我就是王， 我输了我就是扣， 不是， 他就是 这个我跟您知识不对等，因为我是不懂啊，但是我听一些坊间这些也有一些老板跟我讲，现在做的就是估值啊，做来做去不是说是靠着提高你的业绩能赚钱，不是为说你能盈利，现在这个很多老板他的心思不是在做好企业盈利上，而是在怎么样啊，我吸引到融资了，我吸引到融资，我的这个，你比如我吸引到几十亿美元了，我这个估值跟几百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呢，我这个股票上市上升，他们说了，最后买单的是啥股民呢？ 他这个 你最后一撤，我们股民买单呢？ 其实这个生态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要相信所有人都不是傻子，就是在这个产业链上的资金链上玩游戏的， 我看很多小股民是傻子， 玩游戏的每一个人，你比如说这个风投他是希望有捷报的，比如说他的最终目的当然最好的，比如说在中国最好就是 IPO， 你上市以后他就解套了，对吧？但是你这个东西你能不能解套取决于就是你这个企业究竟怎么样，就是最终这个估值本身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绝对不是说哎你在玩一个虚假的游戏，你玩虚假完了以后你就可以顺利的走掉，没有那么容易，资本没有那么傻。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对整个硅谷对人类科技经济包括金融的发展还是缺乏真正的认识，他总是想当然的认为，你看当然中国人民上当太多了，受骗太多了，骗子太多了，最后总觉得别人在骗他，但是骗需要实实在在的。我觉得在中国其实如果我们讲骗子这个行业的话，骗子这个行业是最敬业的，因为他如果不敬业的话，他第二天，而且他的创新意识最强。你看我每一次收到那个诈骗的短信，那三个月就会不一样啊。 这就是所说的坏人最勤奋。 对呀、 啊， 他一定是这样。所以到最后，你比如说，你包括你看那个风险资本，风险资本他真的要解套的话，他最终就比如说他在做一个庞氏骗局。那这个庞氏骗局本身的做法跟把一个企业推上市到最终这个企业活下来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部分资本他就冲着就你讲的哎，我就把他这个泡泡吹大然后我跑掉， 对、啊、 傻子去接报，但是也有一部分资本什么呢，在盯着他，因为你比如说美国资本市场要有个洪水公司，我就盯着你，我让你还跑不掉，所以这个生态它是很完善的，金融发展到今天为止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你看在美国有很多股民他不怕上当，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环节大家都盯着，你比如说律师，美国的律师资本市场律师在干什么，律师就挑拨股民你去告上市公司，我只要征集到一定的名额之后我就发起集团诉讼，发起集团诉讼意味着什么，你给我要巨额赔偿，我就担心你不造假，你造假等于给了我饭碗。 老潘， 这是一个生态、啊、 能跟他聊吗， 就是 是不是一个生态， 我觉得我其实啊就是刚才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资本的一个它的负面效应和它的垄断的问题。 对。 第二个呢，我就支持你的看法，就是关于那个垄断的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滴滴，它确实是有了非常超过95%的市场份额，就是它已经有了它的垄断地位，而且有了垄断行为，就是我用超出低于成本的补贴来拿到这个地位，把敌人给逐出去，然后迅速的提高价格。那但是这里面又出现了，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权力进来了。 对， 就是为什么滴滴后来又用60亿美元，就是比如说要打国际市场啊，要想别的办法，就是因为他拿到了90%的垄断地位之后，政府认为你已经形成垄断了，你已经对旧的行业形成了摧毁，我现在要给你加一个套，说只有北京户籍的人才能在北京开滴滴，一下逐出了95%的劳动力。就是今天开会的时候，滴滴的人还在那哭，就是说 眼泪滴滴， 如果对北